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开始一个礼拜一次蓝天雪地，咁今日咧。 好驚變成一個月一次啊！ 你次一個月一次，哦，一個禮拜兩次添啊！而家講講下，越講越興奮。今日咧，我係真係好開心啦！今日有個好耐冇出場。 相出咗一個， 我唔覺稀客咯，係咯，一個我哋等咗好耐嘅正選球員咧翻嚟啦，今日咁啊，大家都知， 好耐啦， 大家都知係邊個啦。咁今日其實咧有我啦， 係啊，阿 Kit 啦， 有阿 Dixon 啦， 哎，各位我翻嚟啦，我係阿謙啊， 係啊，萬眾 推咪嗰個夏薩特啦， 萬眾期待啊，阿謙翻嚟啦，你再唔翻嚟咧，我恐防咧就真係好難搞啊。咁你今日翻嚟有啲意義㗎係嘛？其實 個問題係你啲 fans 喺度問，咦，阿謙喺邊度啊？是咪佢去咗练三分波啊？唔理呢个节目啊，咁样我都唔知点答好，系咪？ 因为自己即系工作啦，因为我都有一半系 free 啦。 巡回演唱啊嘛，我已经同你讲咗。 巡回去做周围做其他嘢，咁样咧，哇，真系忙到飞起。咁我就同夏萨特讲，喂，你哋要撑住先啦。我嗰轮我翻嚟噶，我就翻嚟噶啦。咁今日咧，终于翻嚟啦。咁翻嚟都有一个。重要原因嘅，因為流馬已經三連敗 啦。今日咧， 咁呢個原因係咩啊？翻嚟繼續學佢， 佢翻嚟一定要救隊波啦。佢出唔翻嚟，我哋 即係用香港推代。 香港去， 即系继续 流马代表。 你等翻嚟我就定啦，佢一阵阵嚟噶嘛，佢讲边度就边度输嘅。 啊，热火定赢咁。 因为即系其实我今日朝早又睇咗场波啦， 我又睇咗啦，就对仲喺度 private message 系啊，对，你唔 睇紧啦咁。 对呢个火箭啦，咁虽然我其实都系火箭即系拥趸嘅，咁但系我只系唔想睇到一场波咧。是正型即是被人大炒炒了成40度咁滯大佬。 同埋係我食完個公仔面，即係我睇咗第一節咁諗住煮個公仔面，睇埋第二節睇多陣，跟住 下半場一出嚟冇幾耐你已經知道呢場波係進入垃圾時間。 即係發悲憤食曬公仔面即刻。 爭啲要煮多個。 因為真係你第三節就差唔多已經係變咗垃圾時間咁滯可以。 最近試過追到係三分嘅距離嘅，即係第唔知第二節定第三節中頭段，好似第二節尾啊。咁上下 啦，本來即係去咗中啱即係中場之前咧，都追翻本來都一度落後十分噶，都追翻上嚟嘅。 14分都試過嘅， 係啦， 追翻嚟。咁但係當再想發力嘅時候咧，咁 諗住佢 起曬 Q 啦。諗嘅防守咧，其實都留意一段時間喺明星賽前咧，如果有留意流馬嘅球迷咧，你會發覺佢哋嘅明星中鋒希伯特咧， 係 其實就。 唔係好明星嘅， 佢明星賽之前佢已經話喂，其實打唔到明星級嘅水準喎。佢嘅力度好明顯咧，即係防守嘅力度啊，尤其是 power 嗰方面咧，係好弱啊。 好攰啊！ 咁啊，究竟係我頭先同 Wilson 講過嘅，成隊流馬嚟計咧，即係雖然我係流馬嘅忠實 fans，我一啲都唔覺得佢係流力。即係有啲會噶嘛，有啲球隊去到明星賽過後，佢開始流力啦，費事整傷啲球員啦。 咁但係冇流咁多，佢一流曬。 係啦，咁但係咧，我就完全排除咗呢個可能。唯一一個有可能嘅，我覺得係希伯特，即係因為佢舊年有前科嘅，舊年佢都係喺三月度咧開始，咦大家話佢退步喎，咁點知咧就喺呢個季後賽咧就打出超水準。咁唯一我覺得有可能係所謂嘅流力咧係希伯特，但係我唔理佢流力定唔流力啦。總之而家佢喺場上面嗰個叫做防守咧係有少少好似紙板公仔咁嘅，似佢啱啱第一年入 NBA 嗰陣咁樣。 咁緊要佢變翻紙板。又一個石頭，即係本來係石頭，你變翻個紙板。 係咯，因為如果你同舊年季後賽佢嗰種咁嘅，即 係 簡直係一埲牆啊！即係佢唔係佢自己都佢好多球評家都話唔係佢個數據有幾多，而係佢動咗喺度嘅話，佢嗰種震攝力係令到人哋鏟咗入去都好啦，個命中率都會降低，因為佢嘅存在已經俾到人哋好大嘅壓迫感。但係而家咧就見唔到呢樣嘢，係啦，因為其實甚至係同佢同等嘅級數或者低佢一個級數嘅一啲內線球員，泵佢一泵咧，佢已經向後褪啦。即係你見到好明顯係冇 冇腳力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即係唔係純粹即係啊攰啊成啊，咁可能其實成個狀態係下滑得好緊要喎。 係啊係啦，咁呢個我都仲保留，唉，佢可能流力啫，佢舊年都係咁嘅咁樣啦。咁但另外一啲球員咧，我就覺得絕對唔係啦，尤其是以呢、這個佢哋嘅黃牌，即係今年入埋 All Star 嘅保羅佐治， 嗯，就隊長啊， 啊即 係 All Star 嘅隊長啊，東， 佢完全係跌曬鍋，即係上一場。就已經有一場係攞得係咪對山貓攞得兩分啊，係啦，咁跟住今日嘅表現亦都係好普通，係啦，咁你見到佢嘅甚至攞波落地嗰下嘅節奏咧，其實佢自己都打亂咗，究竟想點樣咁樣咧？咁成隊流馬，即係你見到啦，保羅佐治係咁，希伯特係咁，咁史蒂芬遜亦都，因為始終你有隊波，有時你大家打波知啊，頭兩個打成咁咧，你牽連好大嘅，因為你頭兩個打得好咧，個聚焦力啲人嘅防守去咗嗰度，其他細嘅都易揾食啊嘛。人哋知道你頭兩個打得唔好咧，你細嘅所受嘅壓迫亦都會增加。你係見到其實流馬防守未算太差，進攻係完全冇曬力度，但係防守亦都冇咗佢哋本來有嘅 兇狠啊！ 兇狠啦，因為佢哋出名就係三分線。對手三分線的外投次數會極少，還有這個命中率會很低，但是今天就被火箭射三分射到起曬 Q， 是啊，咁內外線的防守都變回一隊普通球隊咯，咁所以三連敗我覺得不是一個意外，是絕對會發生的事。 就我上次即係講過咧，啲隊伍啦，成日有一個叫分水嶺咧，就係個 All Star 嘅。咁話説咧，即係我睇翻啲數據啦。本來咧，呢個流馬隊咧，就一路都係排緊，即係個實力榜啦。其實即係 Overall 嘅表現咧，其實第一、第二嘅一路都係。咁啊 ，Overall 都係之前啊，而家 Overall 都係第二嘅，因為佢上半季打得太好啦。但係純粹咧，只係睇佢All Star 之後嘅表現咧，其實佢係整體咧係變咗第十五嘅，已經係 係 係啦，已經變咗。 即係如果明星賽頭先開 lead 嘅話，佢而家應該排十五。 係啦，而家係 Overall， 即係東西向咁多隊夾埋嘅，係即係排第十五。咁我當頭嗰十六隊有得打，但係而家十五咧，可能你係第七、第八，即係每西東岸啊，東岸好啲啦，東岸好啲啦，東岸好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即係喺個 All Star 之後啊，好明顯係下滑咗嘅。咁你譬如你講阿 Paul George，Paul George 咧喺數據上面咧，其實未即係個下滑就未必咁誇張。之前咧其實僅次於阿勒邦同阿 KD 嘅啫，就第三嘅呢度排第三。咁 post All Star 即係 All Star 之後咧，而家就去到第五。咁當然啦，你攞翻啲數據啦，哇，第五都唔係好差。咁但係其實我諗最主要係球迷有睇波咧，係感覺我哋嘅即係叫 expectation 啦，對佢嘅期望咧係一個 All Star level 嘅球員。就因為喺季中啦嗰陣時，我哋開始有呢個 MVP 傾緊啦，邊個咧？大家仲有啲球評話：喂，應該將阿 Paul George 擺埋落去呢個 pool 度嘅，佢有實力去同 KD 同阿勒邦去爭嘅。咁而家就俾人即係拋開咗一條街啦， 可以鉗公仔咁鉗翻開佢啦，我諗 係啦，就即係佢我諗。边方面系欠缺咗咧？你话喂，佢可能我之前我记得我有讲阿 Paul George 咧，我成日都话佢未到嗰、那个即系神台嘅级数啦。当然系未到嗰个 level 就系唔可以喂对波可能真系好需要一个人去孭起对波嘅时候，佢孭走咗出嚟孭到对波。你变咗见咗，其实好几场都系嘅，无端端咧流马队系会。即係有時可能係 back to back 嘅關係，連續打兩場有疲態關係，咁啊成隊嘅表現都下滑嘅。咁但係咧，佢俾我嘅印象咧，佢係喺隊波需要一個人去孭隊波，佢做唔到嗰樣嘢，得分唔可以依靠佢，佢啊連同埋其他人一齊炒曬啊啲射球啊，同埋甚至乎防守都會有啲缺失嘅。咁究竟之後而家都係最緊要講緊，即係講咁耐佢哋咧，因為我哋喺呢張台上面咧，其實每一集開波咧，尤其是阿謙喺度啦，就算係咧熱火同埋流馬嘅一個比拼嚟嘅。咁而家熱火爭幾多場啊？同佢哋單場半 係啊， 場半， 但係我哋暫時係打少佢三場， 係啦，咁啊，即係佢只要贏兩，唔好啊，只贏翻兩場啫。佢我哋一路咧驚緊咗樣嘢，就是、東岸一哥嗰個位置咧。 就送翻俾阿大帝噶啦，咁样咁所以阿谦今日出翻嚟，阿谦出翻嚟咧，会唔会救翻到队波咧？ 今日做一做节目，等一阵住先。 我自己唔关你事。 换底裤， 做一做个吉祥物走出嚟咧，就 扯一扯佢先啊， 扯一扯佢，咁样睇下得唔得？因为咧，热火下一场对公牛，咦，好似系其实应该系听晚嘅，听晚会播嘅波。 如果香港时间应该系礼拜一，系啦。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唔好瞓，你应该可以睇到 波嘅。可能已经有一睇噶啦。咁对公牛，咦，一阵其实我都有啲嘢想讲公牛嘅波，一阵先讲。好啦，咁流馬隊仲有冇嘢其他想講 咩？有冇嘢補充啊？ 流馬暫時冇乜補充噶啦，即係我唯一覺得咧係阿保羅佐治咧，係阿 Paul George 咧，其實心態上有啲囂咗，我覺得。 係啊， 係啊，即係比起佢早兩年啱啱出道嗰陣咧，佢仲未做一哥嘅時候咧，佢防守會比較落力嘅。咁而家係見到，甚至今日有一個鏡頭俾人捕捉咗出嚟咧，就係佢直情唔翻嚟防守啊。咁呢個態度係好差的，而事實上佢實力上其實未到，絕對未到神。台級係，我亦都認同阿 Wilson 講嘅，就係佢亦都未有啲一線球星咧，即係譬如我嗰日睇馬刺贏熱火嗰陣咧，贏熱火 係 啦，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啲進攻手段，譬如 Tony Parker 或者 Duncan 啦，即係所謂一啲，甚至你問我 D US 嘅進攻手段，即係譬如佢喺葫蘆頂嘅龜湖位啊，雞湖位龜湖 龜湖龜殼上， 即係都會穩定過 Paul George 咯。咁其實 Paul George 我覺得絕對未到神台級，明明俾人捧到囂咗。 係咪因為阿 Danny Green 走咗？ 因為其實我正想講呢樣嘢，喺你唔在我呢度陣中咧，你對球隊作出咗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交易啊，你有咩睇法咧？ 其實我喺 Facebook 度有寫到，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有啲可惜嘅，即係作為一隊球隊，我即係以波倫波咧，我覺得阿端納入嚟咧係提升咗隊波嘅進攻火力嘅，即係都見到嘅。 即 係 尤其是喺佢未Gregor 未恢復狀態啦，即刻就提升咗啦，叫做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隊球隊長遠嘅經營嚟講咧，即係一個咁樣嘅忠臣，一個復興翻隊球隊嘅忠臣，你咁樣軍走佢，你起碼俾佢衝嗱，尤其是今季叫做衝冠嘅希望咧，即係。我覺得人情上你應該俾佢衝埋今年先咯，衝埋今年睇下有冇機會戴到戒指啊！即係衰啲講句，攞唔到又自可。如果攞到嘅話 ，Granger 都幾慘嘅。喂，你同你共過患難喎，你對波劈屎嗰陣，我同你砌翻掂 佢。咩叫咩起對波啦？ 佢嗰時真係叫咩起對波，同埋以佢為中心慢慢執翻靚對波。Paul George 嗰個位置都係執佢，即係受傷咗之後，即係你對波個定位嗰啲陣型係點 set 嘅時候，係以 Granger 砌出嚟嘅。係啦，咁而家。叫做過橋抽板有少少，我自己覺得有啲可惜嘅，即係 因為我正想講咧，嗱呢個我要首先俾個位你即係感情發泄一下啦，當然係，因為我哋上兩集 俾佢， 上兩集都幫你發泄咗啦，因為我覺得因為哇 ，Paul George 又係佢一手提拔出嚟啊，結果即係好多理由啦， 係有份即係Paul George 嘅 mentor， 係啦，而家就係呢個問題啦，而一隊波你見到咧，唔單止即係下滑啦，即係可能係成隊波，唔單止一個 Paul George， 係其實即係一個球員一隊波唔係好多人嘅，一個球員咧有問題咧就好容易拖累咗成隊波噶啦。 係， 尤其是即係季初其實開始訪問咧，大家其實都將阿 Paul George 已經去咗即係俾咗一個領導地位，係啦，即係俾咗呢隊波嘅龍頭大哥個位佢坐，交咗啲嗰啲打狗牌俾佢噶啦。咁樣，但係其實阿 Danny Green 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佢冇打波啫，大家。雖則個嗰啲叫即係 打鳩限俾咗佢， 打鳩限佢，但係後面咧嗰個人咧即係幫佢即係叫做 support 同埋喺個嗰個嚇長老啊，同埋咧我諗喺個更衣室裡面咧個氣氛啊，大家嗰、那個即係 team spirit 嘅維繫咧，阿 Danny Green 係做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佢唔喺度，我覺得呢個時候咧就係、是、睇到即係去考驗隊波嘅時候，究竟冇咗呢個老大哥。呢隊波而家成班啊，你換翻出嚟翻嚟個Evan Turner 都係山姑仔嚟嘅，大家都係廿零歲，經驗呢隊波絕對即係唔叫做夠啦， 夠亂口， 得住咧， 撐得住咧，咁。 Paul George 都係一個比較 lay back 嘅人，即係唔係話出嚟，佢唔係 hea 而係嗰種我唔會出嚟，我呢啲嘢要講啊，即係唔係領袖人物嚟嘅，其實佢，即係如果你同佢 Jimmy 拿比嘅話， 哦、即係如果要咁樣比嘅話，佢唔係領袖級嘅人物啊。 即係喺某啲時候你要企出嚟講嘢， 振軍心嗰陣時。 而家其實都係 David West 做呢件樣嘢嘅，你見到好多時 喺 場上係啊。咁咪係咯，我即係我哋唔好花太多時間喺，雖然我今日回歸啦嚇，咁但係都可以講下其他球隊係啊。咁啊， 因為其實都係，因為我好緊張。其實東岸第一、第二咧，因為我覺得就一定喺呢兩隊波就一定喺翻爐見到噶啦，我差唔多。 都好大機會， 一定 係 翻 嚟 見到噶啦。 如果翻唔到是打對翻嚟咧，都幾大鑊。係 啊，甚至乎呢兩隊波贏咗，我覺得東岸以先前啊，見佢哋嗰個表現啦，都係有力，係可以嚼低埋西岸噶嘛。所以我好緊張呢件事。 而家仲有個隱憂係話有新聞，有記者收到料就話阿拜林喺練習嘅時候， 拜林發脾氣啊嘛， 發脾氣啦，係啦， 又唔滿意啲助教啊嘛，話咁 即 係 咁快就要去打 佢呢個100万買拜林翻嚟咧。 就是用不起火用的啫、 啊、我們說了不要啊我告訴你好多次 了、欸、這些我不信的那年我都說如果神早他買了阿廖人啊熱火就已經輸了給流馬了 但可惜他過了來我們就贏了 那就是說蠢咯 熱火有人跟我說今次 就蠢了前買 100万咯之前啊要很多人有人想跟他吹一下士林呢熱火不買啊嘛就說、哎、我們重情重義我看看是不是我看看是不是你試試沒有了這個冠軍你看看那三個人散不散我想睇落去咯，咁我唔知道，當然我其實即係唔係詆毀佢，有機會有機會。 即係買定乜花生啫， 我係定氣水啊咁樣睇啫。好啊，嗱，流馬講完啦，咁啊到 今個禮拜一定要講詹姆士啦， 61分就 career high。唔好讲住，讲咗，我哋将火力都系推落底啊嘛，捧咗上天先，再拱佢落底，61分就对山猫嗰场，你点睇？ 差唔够大嘅，知唔知 啊？阿 Kitty 点睇？ 你第一部受气嘅搞错 啊？点睇咧？61分， 劲咯， 冇正常平常啫嘛， 劲咯， 系咯，咪因为佢对对 Hello Kitty 啫嘛， 超劲。 首先大家我听咗唔止第一次啦，大家话对我又帮佢平反下，话对山猫呢咁嘅弱队梗系易打啦。山猫首先就唔系弱队，山猫对热火嗰日咧，佢系占住呢个防守啊，即系咁多队嘅防守啊，系占第六嘅，即系包括即系所有啊 over all 嘅防守系第六嘅。但系咧，只不过咧，山猫最弱嘅咩咧？ 就系守喺 LBJ。 你就係守三分線咧，佢係咁多隊咧係排尾四嘅，佢係對手喺山貓隊得分，即係喺三分線得分咧個 percentage 係高達 37.7 嘅，即、就、係、是、一隊住咗三分好好射噶啦。咁啊，立邦嗰日咧就勁啦，連射咗8个三分係咪啊？ 係八個。 咪總之尖士勁咯。劲， 不嬲都系噶啦呢啲。 唔系呢场好劲， 场场都劲。 唔系呢场好劲， 场场都劲。 呢场好劲， 就啱啱撞着啦。阿立邦咧，嗰只手咧就唔知做咩。 唔系戴咗个 mask 之后，唔知点样真系 有瞄准器嘅位系。咁啊就话个三分射到着手，八个三分，佢射10中8，哇！即系仲劲过你嗰日，佢射三分。 系咯， 劲咯，知唔知劲？ 系啦，33咧。 嗰日啊。 33中咗22球，61分，其實嗰個命中率係高到不得了啊！話問佢喂，嗰日仲記住係冇阿威啊，我如果有阿威喺度嗰日，佢未必會選擇咁多起手嘅。但係咧撞啱嗰日咧，阿威係要休息，係啦，阿大哥休息。咁啊，33做22嗰個效率係奇高啊！因為上次咧就有我記得有一個訪問咧，就某隊。就話說啊，嗰、那個有個球員又射咗唔知36球，就攞成30几分，問佢有咩意見啊？條友仔咧，好囂屎啊！佢我覺得好正常啊。如果我每場有30几個起手咧，我得分一定唔止咁。因為呢個說話就啱啱係佢攞完61分再 call 翻出嚟嘅。咁 但係詹士唔係咁答喎。 點答？ 詹士係話上面嗰人叫佢不停射，不停射。佢話係神跡。 我肯定佢唔止講呢啲嘢咯，佢有講過嗰句，但唔止講呢啲嘢。 嗰日詹士係勁嘅，勁 係 勁。 佢再俾多 嗰日好勁嘅， 係再俾多兩個勁佢就話。 唔係，我想講多少少咧，都係講佢勁嘢嘅。佢 before 佢 miss 咗兩球之前咧，佢係8for8嘅三分。 係啊係啊，就係佢射連中8球3分咯。係啊，哇！我覺得即係望翻都係好神奇。你詹士嘅三分其實佢每一場首先起手三分咧，未必起咁多㗎。平日系啦，咁嗰日咧就唔知点解， 不过上面叫佢做嘢 咯，嗰日劲，超劲， 上面叫佢做嘢啊嘛都， 嗰日超劲， 都系我觉得呢个系其中可能山猫嘅弱点就系守三分比较，即系佢可能放 做功数咯，知道人哋三分线啦， 吓喂你佢 其实佢滑前咗少少啊。 即係佢主場， 可能係咁。咁咧就話説咧就三分好勁啦，同埋咧問咗翻佢咧就話：，哇！你做乜咁犀利啊？佢一進入咗個狀態咧，佢話就好似嗰日射到咧係掉粒石仔落個海咁樣，咁容易射入嚇。你咁你黃海豆掉粒石落海，即係你真唔得。 自己講啊， 係佢自己講， 正正 係啊！佢係講到咁樣嘅。咁但係我首先就我想幫三貓即係評分，佢唔係渣啊三貓，只不過嗰日有機會，因為三貓係打 back to back 嘅。嗰、那個體力可能渣啲啦，輸我都預咗啊，大佬話曬啊，大哥係咪先啊？走埋嚟，咁我實輸俾你啦。咁我 咪仲要嗰日咁勁喎， 係啊，仲要嗰日咁勁先啦，咁樣好啊。咁啊大家都睇開心啦，之後哇幾多即係題目講佢啊，攞一分 係啊，即刻 MVP 上翻去。 因為我哋睇睇咧，睇睇咧，原來咧我有張喺度嘅，佢嗰個喺。我話頭先又係講翻啦，呢、這個All Star 之後啊，嗰個表現啊，話説咧 All Star 之前咧，佢平均咧都係得 26.5 分嘅啫，嗰、那個命中率咧就五，哇，其實都好高嘅命中率，以一個小前鋒咁啊，57。因為你立邦除咗即係中距離遠距離，你知好多鏟籃， 佢真係孭得到成隊波嘅， 因為高咗近距離嘅跳投， 係同埋佢真係會孭到隊波。 你入樽你即係扯高個命中率㗎嘛？ 係啦，咁三分其實都唔差㗎，有36.5㗎。即係之前 呢一個小前鋒嚟㗎， 係啦，但係即 係勁， 就係勁啊，係。咁跟住仲勁，就係咧喺 All Star 之後咧，佢嘅分數係平均得分咧係去到未計最尾輸嗰場啊，37.4嘅，得嗰個命中率係67.9， 係 哇，但係67.9係要啲 center 喺上面即係就咁放個波入去嗰啲命中率嚟嘅。咁而三分都過五成添啊，52.9。咁呢個成績嘅話 ，All Star 之後話佢。直情係即係嗰陣時就話喂佢 MVP 咧，因為俾人追得太緊啦，咁啊已經見佢發力。我因為上兩集我都話哇 LPJ 開始離料喎，咁樣就見佢發力嘅。咁啊跟住呢一場之後，大家 哇，顧基斯，我想問我哋而家上到幾多萬尺高空啊？ 我係34,000， 我掉你， 可以掉佢落街啦，可以掉佢落街啦，喂。 係啊，咁跟住又點咧？個結果係跟住佢連輸咗兩場，輸俾邊隊咧？记唔记得？ 咪输咗俾火箭， 同埋马刺。 哦，屎咯，有边支屎废啊？ 背靠背啊嘛，冇办法噶，废 啊！ 话说输俾马刺队， 掟翻佢落街。 输俾马刺队， 阿史奇，你快啲翻嚟。 马刺队仲要系大比数咯。 诶，输俾马刺队，我有睇啦呢场。 啊，你讲下。 等咗好耐啦。 嗱，阿史奇讲咩啊？你未叫史奇话斋啦。我啊。已經變成一個熱火嘅球迷，我係場場都睇佢嘅，好留意佢波。你都係，你講下嗰場波。 喂，嗰場我有睇嘅，好簡單啫，立邦屎咯，屎咯，嗱咪嗱認真咁講 成隊波 認真咁講嘅。嗰日咧，其實馬刺咧就做咗一樣好簡單嘅嘢，即係進攻上大家都知道阿普波域自不嬲嘅戰術，雖然佢嘅變化越嚟越多，但係都不外乎係個波 movement 轉得好快啊，inside outside 好清晰啊咁嗰啲啦。但係嗰個防守上佢哋做咗一樣嘢，就係、是、手寫喺裏面，就博立邦詹士要射出面，但係射出面射極都唔中。佢上場入61分話咩啊？咩掟個 石仔落海？ 佢嗰日係執個肥婆入過，跑路啊，執極都執唔入啊！ 咁唔知佢過添嗰日陰功。 唔係咁，其實又分翻轉頭，嗰日最好手感係保樹，反而係 最多分係佢啦。 即係唯一一個能夠叫做扯翻啲球員出嚟嘅。咁但係阿登勤就話：，超你保樹入，你咪入多幾多球啊？你咪入咗20多分。即係最大問題嘅我都覺得其實 LBJ 咧。講真嘅，呢幾年我係見到呢、這個即係叫做王者級球員，佢唔係 super star 咁簡單，係見到佢嘅進步嘅。咁即係你見到佢好多時 佢有起機， 佢唔係淨係要 有起機。你唔好講亂講咩起機啊！ 真係啊，我呢個好客觀噶嘛， 我覺得好客觀。 讚你勁咯，係屎咪話你屎咯。咁你見到佢喺防務上啊，或者有時佢唔係淨係為咗得分，係點樣令成隊波可以攞多啲分同失少啲分咧？知唔知呢兩年嘅進步係有嘅？ 咁但係嗰日道理亦都見到佢亦都未去到，即係成日啲人攞佢同 Jordan 比，即係當然好難直接比較，但係有一樣好肯定嘅就係 Jordan 嘅跳中距離跳投咧，去到後期咧，即係你要成為一個真正嘅無敵嘅王者嘅話咧，其實中距離跳投係王道嚟嘅，即係走唔甩嘅。即係鄧肯點解歷久不衰嘅就係同佢啲中距離插板有關。即係詹姆斯你就見到嘅就係佢一場可以入八個三分，連入，但係你亦都見到佢成場嘅跳投係攤唔著。咁你當你一個王者球員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嗰日馬刺守得幾輕鬆嘅，即係我手寫裏面，你咪射咯。 因為我見到其實佢唔係冇 open look 或者即係佢平時冇手機會， 一球起唔到，兩球起唔到，三球起唔到嘅時候，其實成隊波一嚟嘅俾人包嚟嘅分數會越嚟越多啦。二嚟佢自己亦都未調整到個心態去攞翻好一球。咁嗰日係直情攤咗，去到比賽後段，我最尾我唔知啦。去到好後段嘅時候，其實佢只係入個一球中距離，其餘嘅分數都係喺顏色地帶。咁变咗你喺马刺成个防守上面咧，仲有一队马刺叫做咁 稳打稳扎啦， 系啦，已经咁完整嘅球队，其实嗰日守得好轻松。 有样嘢特别嘅，咁其实嗰日对马刺咧就十九分嘅啫，佢攞咗，咁就十八射就六中，学你话斋就有啲即系执未到执肥婆落个罐头度嘅，咁但系就执个落个垃圾桶度都难搞啦。 佢十八射六中系好多系近距离啫嘛， 因为三 个射远射真系 三分就 执极都执唔入噶。 三分就三球都炒晒嘅，咁有七分仲系罚球嚟添， 都炒好多。 即系十九分里面有七分系罚球嚟嘅。 近排啲罚球命中率都系比较低啲。 嗯，咁样咧话说啦。佢之後咧就即係佢話唔關事，佢話即係唔係賴嘅，但係佢話：，唉，妖，我就係真係好唔中意著有袖衫，有袖嗰啲衫嘅， 唔係賴嘅。 其實我唔係 咁，係件有袖衫， 我真係唔係揾藉口嚟， 唔係揾藉口，唔係揾藉口。 但係我真係唔係好中意著嗰條短袖衫。 短袖衫係啊，仲要爆線喎！哎呀，真 係呢場咧，佢就著咗嗰件短袖嘅球衣啦， 仲要爆線喎！唉， 話説佢聖誕嗰日咧。都係嘅，著一段短袖球衣嘅，但嗰場贏，因為 嗰場冇爆線啊嘛， 對 嗰場冇爆線， 但係佢都係得十九分嘅啫，都係表現一般嘅，咁所以我覺得佢首先佢真係唔係賴地硬，真係唔中意嘅，真係 十九分 嘅， 咁容易 咩？兩場都係得十九分嘅啫，係 賴有袖球衣， 係啦，個袖箍住佢。 咁啊，佢話真係即係我唔係想話件球衣嘅，但係真係唔係好好咯。咁所以呢啲即刻咧啲報道 就真係唔 係幾好。即刻 rewind 翻睇下佢嗰日係咪真係？原來嗰陣時佢笠過，其實 呢啲幾好啊！呢啲語言藝術，即係嗱，我唔係賴地硬，不過地下真係硬啊嘛。 唔係語言藝術，佢講嘅係事實。 不過其實 D Wing 講咗佢幾中肯，我佢要加分。佢話其實咧唔好辣件衫啊，我哋真係輸咗，我哋真係輸咗俾馬刺嘅。 好兄弟啊！ 咁佢講 咗 幾？ 但係嗰樣嘢係亮點嚟嘅。鄧肯呢個球員真係值得尊敬，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歲數，喺一場咁高水平嘅賽事，其實嗰日兩隊都你見到係唔流力。 其實嗰兩個 T 都 OK 嘅嗰日。 Duncan 都 double double 啊，廿三分，十一個 籃 板。 嗰啲咁嘅 T 我都覺得係 OK。 嗰啲咁嘅窄位上籃咧，都仲 keep 得到嚟到呢個年紀。 其實我都鬧咗好耐，點解啲後生可以俾到條？拉位去上， 唔係同埋我覺得有一樣都緊要嘅，其實Kevin Leonard 咧出翻嚟咧，係對馬刺嚟講咧又好重要，因為你睇翻就算上年 final 咧，其實佢 mark 啊 LBJ 咧係 mark 得唔錯嘅。 誒嗰日都係，其實你見到李安納出嚟嘅時候，LBJ 係顧忌多啲嘅，但係李安納休息嘅時候咧 ，LBJ 係稍微就多咗機會，係啦係啦， 係啦。咁但係呢場其實都幾即係我之前都幾有即係機密嘅，因為都係 final 嘅 last 翻版啊，再對兩隊再對決啦。 第二次咯， 我先就俾件衫嚟咗啦，下一次 破壞曬真係， 唔好再俾件衫搞啦咁樣。好嗱， 拉丁之夜冇噶啦，冇啦。 嗱，下次無上裝咯，試下無上裝打波咯。 唔得啊，太線啦嗰啲人。 嗰啲咧就會即係輕鬆啲咧，飄逸啲咧，有啲假底毛睇下咧又唔同啦，可能。 喂，又講開 睇啲紋身。 讲咗 Pisa 又讲热火，咁啊讲讲佢两个。头先有Paul George 咧就有讲过啲嘢，就话呢排一来表现唔好啊，咁可能唔知系咪佢想分开大家嘅注意力啦。佢话喂想暑假咧就搵下勒邦指教下咁样。 咁啊勒邦又话好啊，我教你 指教啲乜嘢先？ 咁唔系点讲咧？ 即系咁求技啊，佢。 喺打波上面啦，仲要系咁啊！立邦就其实 OK 啊，乜都得噶，讲乜差嘢都 OK 噶，咁样 OK 嘅。因为旧年嘅季后赛之后咧，其实佢阿立邦系几欣赏阿 Paul George 嘅，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佢哋又唔 惺惺相惜啫， 系啦。咁但系喺呢个时候 交流 咧，我又觉得 Paul George 作为一个球队嘅球星咧，其实喺呢个时候 投降输咗一半咧， 讲呢件嘢冇乜作用，亦都 梗唔系啦，抛出橄榄树嘛，喂过嚟啦，你个张约就嚟完啦，过嚟我哋呢边啦。 你呢个都唔系， 完全 唔系波 嚟 嘅你， 你有钱嘅球队， 唔 系有钱嘅球队， 估下唔俾啊？估下犯法啊？ 估都悲，估都悲丧一啲，悲丧啲事实嚟估啦。但系问题我想话，啊，夏萨特，我问你啊，你觉得咁样讲，作为 Paul George， 你而家佢咁讲，喺球迷嘅角度，或者喺对波嚟讲，有冇啲负面嘅影响啊？ 冇嘢啊，友谊啫嘛，伸出友谊之手啫嘛。如果我觉得 死敌喎， 咁系都毕业嗰阵时先讲啦。 谂多咗啦，咩死敌啫？ 大佬 打场波啫嘛， 争第一喎、 啊，打场波啫，都未去到嗰个 moment。而家咪玩下套下路数啊！原来你用呢边几招咧，咪摸下啦，顺便有乜所谓啫？ 因为 友谊第一啊嘛。 啲球评咧，其实我听到咧。即一半一半啦，話啊，佢話即做我以前就算係阿 Kobe 都講過，佢打波都要問阿 Jordan 噶，嚇都有 問。但嗰時佢哋唔係同期啊嘛。 係啊，誒同埋未爭即係好想 Jordan 係神台嘅嚇，阿 Kobe 嗰陣時就 神台底，神台底㗎啦， 底嘅。誒咁當然你話 ABJ 係高啲，但係未高，即係你同阿 Paul George 未高到。 Paul George 點解要咁做？佢霸住個神台底先啊！而家 攝住先啊， 攝住先， 太衰咁就會變神台。 所以而家 試 過神台底先，好似阿 Kobe 咁樣。 咁你都要等阿立邦上到神台位先喎。 可能立邦佢係覺得上咗神台 啊。位置就 壓住係咁壓住。 如果佢問 Kobe， 我覺得會啱數啲咯。 係，因為 Kobe 真係坐緊喺嗰個俾人攻殺緊個位啊嘛。 Paul George 都唔使問啦，因為佢係偶像嚟咁啊。Kobe 佢偶像唔使問，佢都睇曬啲嘢咯。係 咯，佢話先。 唔係，我都係有啲奇怪嘅，因為有時有啲球迷會覺得佢會咁樣係示弱啦。二嚟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又我又唔覺得佢高張到咧，係即係譬如足球咧，阿摩連奴好中意擺人哋上神台浪死佢噶嘛。但我唔覺得佢做緊呢件事喎。 絕對唔敢。 係啊，絕對唔係。即係如果係嘅，有啲球員啊或者領隊咧， 佢應該冇理由 俾人， 冇理由咁精靈㗎。 佢一定唔係啦，睇佢樣子就知道唔係。 係流馬嘅人冇理由咁醒㗎嘛。 流馬嘅人好醒嘅，不過唔係佢咯。 唔係佢咯，我覺得唔係佢。只不過我覺得 唔啱啫，其實佢動作冇錯嘅，我覺得 一半。OK 啦，但另一半其實覺得喂喺個球場上面咧，就寧願見到多啲真係死敵。我寧願係我阿 Paul George 佢同自己講話，就球迷講，我一定會超越佢，係啦，就拉大定。我都要拯救下佢喎， 咁 樣 咁似 KD 啊， 係 啊。 喂，呢啲你明唔明？我突然間即刻諗到嘅就係咩？似陀螺威龍咧，阿吳孟達問人哋借火，想燒咗個劫錢咧，佢想燒咗劫錢威脅嗰個人啊嘛，威脅佢啊，跟住佢阿飛哥有火機 啊， 有火機 啊。一样， 白痴喎呢个真系， 我要打完佢，点打咁啊？ 借把刀嚟得， 借把刀嚟得。的而且我不如我讲自己角度，我觉得系啊，喺即球迷喺个娱乐性又好，或者个球员咯，我觉得我宁愿佢真佢，我要碾死佢，就把刀定。我问下佢点。 我要贏佢都好啊！ 係啦，我覺得 啲 rivalry 唔係九十年代咧，見到呢啲互 即係佢哋就係覺得喂，係以前 嗰種，超級 Miami 嗰種， 即係就算佢之後係 friend 咧，以前譬如你講就係東岸啦，大把阿米拿或者係即係同阿 Jordan 咧好多拗交啊，或者阿巴比喎，係啊嗰陣時，巴比其實同阿 Jordan 好 friend 噶， 又或者莫寧佢哋都係噶， 係啊， 東岸幾對咁樣， 即係你個火花就嚟摩擦多啲咧，就好過即係搞埋啲外回家咩？而家大佬系咪先？ 有啲人中意睇《爱回家》噶， 就系咁而家就和谐咯，乜差嘢都，喂，佢咪再有狗， 真系我谂真系和谐而家 太和谐啦，我觉得 唔系，但系太早啦呢个和谐。 Fine rivalry 咯， 你应该要推崇呢个草泥马啦，草泥马系打败航蟹噶嘛。 我觉得 呢个竞技场上系应该要有一个咁样心态， 或者佢将件事打前啲喺 All Star 嗰阵时讲咧，即系大家一齐同场，你咁样讲，我觉得 或者系 Fine。之后讲 系啦，差唔多 喺暑假嘅时候系啦，因为惺惺相惜啫嘛，有时啲嘢，但系 吹下水啫，我都成日赞你噶，系咪先？ 唔系，我都觉得阿 Kid 好好。但系唔系啊，你嗰样嘢系 我而家好想阿 CK 翻嚟啊，你又坐喺我嗰边啊 ，OK？ 跟住 阿迪成，我你要坐啊，夏薩特隔離啊，跟住你就睇下嗰陣時點樣啦，話俾佢聽。我你唔喺度嗰陣時，我試下不如二打一啦，二打一快攻淹埋我度啊，幾慘啊！ 仲要而家三打二咁樣唔夠膽啊， 三打二好啲咁樣。咁呢個好地冇，即係冇得講yes or no way 好 wrong 啊。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喺球迷角度，你嗌交好過無端揸曬手啊，即係打好打喺球場上俾個 high five OK， 但係講多冇位啊，落場 保護咗自佢作為一個領袖人物，或者係一個你競技始終係對敵嚟嘅，有冇嗰種所謂嘅殺氣啊？ 殺氣啊，真係冇咗， 真係冇， 一下冇咗霸氣，唔夠兇狠。 一路佢讀高中時代嘅時候，都係俾人詬病呢樣嘢㗎，即係佢試過就係因為佢係成隊波，佢初頭因為佢基本功好，咁佢初頭咧喺高中大學大一大二嘅時候，佢唔係主力，但係就人哋已經當佢 super star 㗎啦，咁但係個得分主力唔喺佢度，咁但係到大三大四嘅時候咧，啲主力走咗啦，領隊咧就拱咗佢上去做主力進攻球員，佢竟然 wide open 嘅時候，個個猜空咗嘅時候，佢傳翻粒波出去。 哇！ 即係佢唔敢挑起嗰個 單刀橫傳嗰種嚟嘅， 單刀橫傳咯。 嗱呢啲 嗰個係下低嚟㗎嘛， 呢啲咪屎咯， 呢啲叫冇吉屎， 係 叫屎，叫冇吉屎。 話俾你聽， 即係如果佢 射， 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屎波， 自己屎咪傳個波俾人哋啊嘛。 嗱射唔入嗰啲咧就叫冇吉屎，即係嗰啲咧幾廿球咩啊掉個 石頭落海， 掉個肥婆落海， 拉粉射啲都係 屎啊！波多出呢啲嗱，我唔护短噶啊！佢呢啲唔系叫屎，因为佢入嘅，但系佢冇吉屎啊嘛，冇吉屎就 唔得就唔 得噶啦。如 果得嘅话射咗啦， 你一齐闹佢，我都觉得大镬嘅。 咩事夏萨特？你啊去边噶？曹军定汉军啊？ 嗱，你啊唔识夏萨特啦，我不嬲认识佢嘅，佢坐喺个场上面噶嘛。 好啊，唔得，因为我突然咧台面啲 play part 多咗啲，我而家收佢先。第一次提咁多，第二次翻嚟再讲，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